蜻蜓是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，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。当烦恼越来越多，玻璃弹珠越来越少，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。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。 一首小虎队带来的《红蜻蜓》，是不是把您的思绪拉回到了校园当中呢？刚才我们也说到了，今天呢是很多的中小学、幼儿园开学的日子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呢，也比较适合来听一些能够振奋精神的歌。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谢晓东带来的一首《中国娃》。 黄河水给咱一身太阳色，能把那雪融化。最爱吃的菜是那小葱拌豆腐，一清二白清清白白，坐着也不参加。最爱喝的水呀，永远是黄河水，给咱一身太阳色，能把那雪融化。最爱吃的菜是那小葱拌豆腐，一清二白清清白白，做人也不掺假。最爱穿的鞋是妈妈拿的现成的，站的稳那走的正，踏踏实实闯天下。最爱穿的鞋是妈妈拿的千层底儿啊，站的稳那走的正，踏踏实实闯天下。最爱穿的鞋是妈妈拿的千层底儿，站的稳那走的正，踏踏实实闯天下。最爱穿的鞋是妈妈拿的千层底儿啊，站的稳那走的正，踏踏实实闯天下。

友们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 FM 九八六乐听经典节目，我是贾悦。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会听到一首由众多明星演唱的歌曲，叫做《让世界充满爱》，是一首录制于1986年的中国公益歌曲，由郭峰作曲，陈哲等作词，由100多位中国流行音乐的歌手演唱，打破了有关部门曾有的三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演出的硬性规定。这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笔，所以这首歌的 MV 一出啊，还是让人眼前一亮。再加上这是一首公益歌曲，众多的歌手参加进来，给人的感觉也是非常积极向上的。

友，感谢回来。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。在下半时段一开始，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一首云南民歌，非常有民族特色。它是由尹怡公创作于1947年，歌词非常的质朴自然，富于想象力，感情真挚，音域呢非常的宽，而且音高很高，表现出了少女的那种纯洁的爱情，是一首经典的爱情民歌。我们听到的这一版呢是由郑绪岚来演唱的。在今天节目下半时段，前几首歌为大家安排的呢都是会有一些民族特色的一些歌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呢就是藏族同胞歌唱解放军的一首洗衣歌，也是一首有些年代的歌曲了，一起来听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洗衣歌啊，虽然歌是老歌，但是经过韩红的这一翻唱呢，增加了很多现代的这种元素。我想这样的一种改编呢，让很多现在的年轻人也能够接受过去的这些老的经典的歌曲了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《拔根芦柴花》，它原是江苏江都的汉族民歌，全曲的音调在明快奔放激昂的基调当中柔和了一点委婉的因素，让这首歌呢刚柔相济，兼容了江南江北和劳动歌曲与抒情山歌的特色，这一点呢也成为了它广为流传的原因之一。 花开蝴蝶，那个